哇，咁好啦，高达 NT 系啦，咁啊叫做抌咗头嗰廿零分钟出嚟啦， 系啦， 咁我自己啊不嬲，即系唔中意 Unicorn 嘅，咁啊分分都系啦，系咪？ 啊，我都唔我嗱分开两边讲，即系剧情咧，我唔中意嘅。但系某啲機設咧，我係 O K 嘅。 啲機設啊，另一啲問題嚟嘅，係 啦， 即係嗰啲流羅戰我都覺得非常精彩，又話得嚟。係 啦， 係 啦，係啦， 係啦。總之一出只 Unicorn 我就快短嚇快速嚟，係哇一流羅戰要睇，仲要翻睇，係啦咁樣嘅，我就係啦。咁啊，巴辣雞同啊呢個啊，即係走佬公主咧，我又覺得唔好睇嘅，我自己嚇。咁呢個正面全裸啊，即係扮曬馬莎嗰個咧，夫婚圖啊，正面全裸 都唔得嘅， 完全唔得，係啊，覺得唉，即係啦，即係大量即係夾硬講翻馬莎啲對白，同埋夾硬做翻馬莎嘅攻擊方式，咁你呢啲其實係好低手嘅， 係 啦，即係複製人唔係錄音機啊， 嗯， 係啊。即係你馬莎自己都唔係喺唔同場合會不斷重複自己啲說話㗎嘛。係 咯，你自己講下都幾句你都 唔係㗎，你馬莎其實啲嘢好有創意㗎，即係佢啲經典對白喺唔同場合度發揮㗎喎。係。佢冇成日講完同一句嘢㗎喎，其實馬莎。咁點會喺個複製人係咁呢？咁同埋馬莎揸唔同嘅機嘅時候，佢用嘅招都係唔一樣㗎。即係揸紅上星揾膊頭撞人用腳啊。咁你揸魔蟹啊，孔明喺度剪插人噶嘛，即系你用唔同，因为发挥翻机体性能噶嘛，你点会揸即系一个绿沙扎比啊，即系架新安州，你点会用佢脚踢人啫？即系你点会做翻红碎星嘅嘢啊？你唔好搵个膊头去撞啫，要嚟讲。 其实个性能已经高咗咁多，你仲唔做咗用脚去踢啫？其实 系，我唔知啊，唔好讲高低先啦，即系表现上你都唔觉得嗰部机体系要嚟咁用。 系， 系嘛？你会唔会明明嗰只用人手嘅你个学魔蟹去插人？你都冇钳，无厘头啊！你发挥紧个机体性能，唔系做翻嗰啲动作。咁呢件事其实好低招嘅，我觉得吓，即系福井喺呢一件事上面。咁佢竟然话想表现嘅系传说巨神，咁你先无厘头啊嘛，大佬吓。咁同埋大量抄考呢个 Eva 啦，吓当时吓咁。啊、即係嗰種神，即係嗰個機係神級嘅呢樣嘢，咁睇到我真係我就頂唔順啦，唔好意思。 又已經好似唔係機械，我覺得點變咗魔法啊？其實 Unicorn 已經變成係。 咁當然係啦，佢係 Eva 機嚟㗎嘛，係咯。咁好啦，咁去到呢一度咧，我一啲期望都冇啦。咁啊，即係之前一見佢哋玩嗰三個人咧，扭埋一柱捐富狼，咁我都覺得係好似好低劣嘅感覺啦。嗰一眾嘅人設亦都嚇親啦，啲樣咁嘅咁樣。嗱，咁 喺人設都係好醜樣。 係啦，咁喺呢，因為我完全負面嘅印象之下去睇呢廿幾分鐘咧，我就反而有驚喜，即係冇我諗得咁差，即係意思你明唔明？ 咁樣 係 竟然 係 咁。 係，即係咁啦咁啦咁唔止係冇咁差喎，仲我覺得因為今次係以單人物啊嗰、那個做出發啊，唔係以機體啊，係啊，咁佢哋由佢哋細個開始講，咁佢哋有細個嗰個感情成日即係 細個嗰陣時啊，直頭係0079啦，即係植物衛星墮落嗰一場開始啦，直頭係。 係，咁我覺得咧，佢係有啲即係叫做即係好似 Macross 咁咧，即係佢叫喺外傳中咧。食翻到套原本少少世界观落去啊，反而 系 啊，我就觉得今次做得好啲咯，即系食得翻，我信服呢个系高达嘅世界啊，相对吓，虽然 佢用翻嗰一个名场，即系殖民卫星堕落嗰一场嚟做开， 唔止，因为佢系横跨咗呢三个主角嘅细个啊，呢个系好紧要嘅，即系佢食咗入去个历史度啊，将佢哋嗱，你睇平时嗰啲高达咧，即系上一次都系噶，佢突然间喺出现嘅啫嘛，即系佢同过去嘅嘢都完全冇关系噶， 系， 即系咪突然间咪作条友咯，就突然间又作部机咯，咁佢呢度咧就反而可以摄得到少少嗰啲关系落去，比起之前吓，咁同埋我觉得佢用呢三个人由细个开始咁样去讲咧。就對我嚟講，我覺得個故事線就好睇啲。我覺得佢係因為分得煲嘅成功而改咗用咁嘅方式嘅。 嗯， 係即係用人物啊，個本身個過去嗰樣嘢串連起成個故事。 哦，呢個套路其實就好即係好容易令到人哋好投入嘅。係 冇錯， 佢哋細個有感情， 係啦， 大 提過咗之後嘅互相恩恩怨怨，其實係好容易有啲氣。 因為咧，佢睇平時啲高達，好多時佢係嗰時先開始發生，嗰時先相遇，嗰時先至爆起上嚟嘅，多數都係咁。雖然阿基拉同阿咩阿斯蘭啊，就叫做話係即係老死啊，即係佢都係講啫嘛，佢都冇講過以前啦，佢講啫。咁但係佢呢度咧，真係由佢細個咧，同埋佢嗰件事，佢用上咗一個類似花地馬語言呢樣嘢，即係花地馬語言就話有三個牧羊細路仔細路女啊。就遇到聖母顯靈啊嘛，嗱呢個係個傳說係咁講啦，咁而後尾就令到好多人去聚集喺嗰度，咁但係啲人聚集都仲見到先勁喎，係啊，咁但係咧見到聖母形態嘅咧，淨係得個即係嗰個所謂女主角嘅啫，即係我講嗰個後尾變成修女嘅喎，係咪？即係三個啦， 喺呢度都係喎， 其他人咧見到係點嘅咧？係一個會跳舞嘅太陽啊！咁即係呢個咧，而家啲人理解就其實我哋仲見到係飛碟嚟嘅，其實唔係咩聖母顯靈嚟。嗱，咁呢個 K 我唔理佢先啦。咁但係你用咗三個細路仔去發呢個預言呢一樣嘢咧，其實就同埋仲有係其中一個真係真正嘅預言者喎。呢樣嘢佢用咗落嚟。 嗰兩個 係。佢呢度就成果係假啦，其實嗰兩個就跟埋去啦，呢個係現實嘅花地馬。咁最後緊要嘅係得嗰個係咪叫露絲亞定咩嗰個啫嘛？即係意思係花地馬嘅預言啊。咁嗰咪做咗一個修女咁啦，係啦。咁連阿教宗你都要敬佢幾分啦，係咪？即係因為佢收埋咗最後嘅預言啊嘛。咁呢度咧，我就覺得佢有少少用上咗呢個傳說嘅嗰個嘅架構喺度嘅。咁佢呢度就將咧另外嗰兩個細路仔咧，其實係留嘅。其實真正奇蹟小孩咧，係得嗰個金毛女嘅啫。佢因為當時係隻手拖住咗兩個，而另外兩個都見到嗰個異象，即係異象，佢咪即係提早見到殖民衛星跌落嚟。 啊，可以救到佢哋個鎮嗰啲人咁樣啦。 嗰度啦，係啦。但係佢就唔係救咗個悉尼嘅，即係嗰度應該係雪梨悉尼啦，即係墮即係跌落嚟嗰度。咁佢就救咗個村嘅啫，其實係因為佢哋話會有大災難，大災難咁。咁佢就變咗奇蹟小孩啊！咁但係佢哋就以為三個都係奇蹟小孩嘅當時，咁但係其實真正佢哋知道咧，真正嘅佢兩個知道其實真正嘅奇蹟就得一個啫嘛，就係嗰個金毛女。咁呢個就講佢哋兩奇異兩個人咧點去追逐呢一樣嘢。咁其中一個咧，你見佢戴眼鏡，個你以為是仔嚟嘅，初初我都以為是仔嚟嘅。 我一路都以為 係 啊。 但原來佢就係後尾嗰個占卜嗰個女人嚟嘅。 即係佢個故事發生喺香港，即係香港同人占卜嗰個女仔。 是啊，真係香港嘅喎。佢話係真香港。嗱，其實真香港，如果我記得嗰時唔係叫 Leo Hong Kong 嘅咩？點解佢而家變咗做 New Hong Kong 嘅？ New Hong Kong 嗰陣時係叫乜鬼 ？Leo Hong Kong。 Leo Hong Kong。睇無線配音嘅。 咁無線就咁叫新香港啦，中文。你都見到今次有架雙層開篷巴士都係寫住新香港，咁係中文字就冇變，但你睇到佢個日文拼音係做 New Hong Kong， 唔係 New 啊，以前應該係 Leo 嘅 ，Leo Hong Kong 嘅。 我記得好似機動武鬥傳都叫做 Leo 㗎， 係咪啊？定係我唔知有冇搞錯啦？定係當時唔通係西哥根林出現係叫 New Hong Kong？ 咁啊，唔敢肯定啊！ 即你要跟單係跟單一年戰爭嗰個嘛，呢個係啊。係 啊，佢應該要跟。 哦，唔通係我搞錯咗，係中國武鬥傳先係 New Hong Kong？ 係咯，係 咪咧？我唔知啊，唔知啊。總之真品就真係叫新香港嘅，咁但係到底佢 New Hong Kong，New Hong Kong 咁呢度佢係用咗 New Hong Kong 啦，總之就係咁啦。係 啦。 咁就嗰個財團啊嘛，咁啊個咪有個巫女咁啊，咁其實原來流嘅，原來係啲神棍嚟嘅根本。 呃神騙鬼， 呃神騙鬼根本就冇咩超能力，佢話咩佢仲準過電腦啊咁，即係啲師傅 點解佢利用咗即係易經，即係懶有型咁樣。 唔係喎，但係我 buy 喎，我覺得佢呢個好特別，因為嗱新類型人咧，以往咧淨係講佢喺戰場啫嘛。咁其實嘗試講個嗱嗱去做賭聖啦，其實係得㗎。點解嗱嗱唔係賭聖咧？肯定係啦，睇穿個色都睇穿牌係嘛？咁啊，馬莎點解有咁多金咁？大家即刻明曬。得閒帶下佢落賭場拉斯維加斯，有乜意啫？即係嗰雙金好易贏啫，係咪先？賭神都唔夠佢嚟啦。如果咁講係嘛？除非真係有賭聖咁樣，你都睇得穿牌㗎嘛？原來新類型人咁呢度佢就用咗嚟做占卜，亦都係合正常咯。但係原來佢係流嘅，但佢咪完全係流咧？可能未必佢完全係。因為佢哋都會有時閃一閃過有嗰種感應，但似乎咧呢種感應就似當時太空武林嘅人啊，就係、 就是、阿寶發出信號嘅時候佢哋可以聽到，但佢哋自己好似係唔能夠，係、啊、自己唔得嘅可能。咁佢哋只係同到感應到佢嗰啲生靈人，即係可能敏感啲，可能佢哋係有 potential 嘅都。咁但係真真正正即係醒覺咗嗰個係個金毛女仔咯，係啊。咁佢哋所以成日都見唔到嗰個金毛女仔個樣喎，呢、這個你有冇留意啊？ 佢 成日追住喺後面， 冇一個樣影過。 冇錯，因為佢開場喺巴士追落嚟嗰陣咧，想追一翻啫，佢都係見到佢背面噶，一路都見到佢背面。嗱，呢個係一個表達嚟喎，就係佢喺度追趕佢啊。即係好似你睇奇雲，嗰啲佢哋喺度互相追趕，咁佢當然互相追趕就大家見到大家樣啦。但係佢呢度就唔係，佢哋永遠只係喺佢後邊，好似佢係永遠追唔到佢咁嘅。咁就係同呢個即係呢個鳳凰，即係今次呢隻機係鳳凰啦嚇。其實就係、是、啊，佢永遠都係只可以追喺佢後邊啊。 即 係 捉唔住佢嘅， 捉唔住佢嘅係佢爭住捉到佢，但係真係捉唔住佢嘅。佢呢樣嘢食得幾靚嘅，喺佢個人嗰個關係同呢部機呢樣嘢上邊啊嚇。咁我覺得佢今次呢個故事咁樣鋪排咧，係有意思好多，比起 Unicorn 只可以咁講啫。從故事嘅鋪排、故事嘅處理上好好多嚇。人物啊，嗰樣嘢係食得幾好嘅。雖然個人設個樣的確都怪， 係我就係接受唔到個人設嘅，其實 係真係幾怪。咁但係撇開呢樣先啦嚇。咁整體中間以嗰廿幾分鐘，以往啊喺度嘥時間嘅，廿幾通常未有嘢發生。佢啲廿幾分鐘發生咗勁多嘢，係交代曬所有背景。我睇完，我好想睇落去。 但係呢廿幾分鐘其實已經係套戲嘅四分一嚟嘅， 可能好悶嘅，之後其實好悶，我唔敢講啊。但係呢廿幾分鐘咧，真係吸引到我啊！我係另眼相開嘅，我對呢套嘢，我覺得我會想睇。 即係喺劇情方面， 劇情方面啦，當然係講嗱，咁我唔理個人設啦，嘢呢啲我睇睇下都可以食得落嘅，未煮手到，又未煮手到，即係哇，真係唔想見到啊，未至於嘅咁。因為你畫咗出嚟喐嗰陣又冇佢硬，照都係咁肉酸嘅，始終都 係 咁，但係佢嗰扎戰鬥場面咧，呢度出現嘅戰鬥場面咧，都幾靚嘅喎，畫得。 戰鬥場面我反而就覺得 Unicorn 好似做得好過呢一套。 咁呢套就精細啲，佢嗰個幾場即飛天豬啊嘛，嗰、那個其實嗰個尖鋒女揸嗰只係嘛？係。即因為佢而家 阿寶揸嗰架。 阿寶揸嗰架啦，係咯。即是綠色飛天豬啊，個樣係似勇士嗰啲樣噶嘛？ 咩叫滴樹啊？好似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但呢隻好似真係識飛嘅喎，呢隻調翻轉宇宙龍。 其實係唔識飛嘅喎，應該 就唔識嘅。但呢度你睇住佢好似 艇噶嘛？ 係啦，好奇㗎。咁佢哋而家吹下吹到話有宇宙用嘅，因為你睇翻呢個要食翻嗰個咩 Moon Gundam 嗰樣嘢嘅係。 哦，又要食翻。 係啦係啊，唔知你打一陣馬仔嘅。而家馬仔未喺度，我轉頭 再翻我哋嗰邊 攞出嚟，會補翻佢哋一眾嘅疑問啊！咁至於到底嗰個最尾出場嗰個哼住歌浮喺度，跟住順咁影住只嗰只鳳凰嗰、那個係邊個嚟嘅咧？ 係啦，既然個三大主角都冇佢份，咁嗰個究竟咩人嚟？ 唔係嗰個係三大主角，因為見佢哋捐富郎，佢、啊、就係捐富郎嗰個咯。咁但係點解唔係嗰 部佢份㗎喎？ 係啦，嗰個邊個呢？唔通佢係個女仔俾人改造到變咗咁，變埋醒？ 係啩？嗰個金毛女會變成咁嘅樣？ 係啦，咁明明金毛女乜唔係隻鳳凰？唔通佢金毛女直情變咗鳳凰啊？係隻機啊？係咪俾佢擺個腦入去啊？即係唔知道可能係㗎喎。即真係花迪馬，佢唔係花迪馬，係花迪馬，即係變咗呢個啊五星物語入面嗰啲人形電腦啊， 變咗人工智能咁擺咗去個 可能係，因為佢好明顯咧有一幕咧，佢影咗啲片段咧就佢俾人剃咗啲頭髮，跟住做手術㗎，佢唔出去做乜嘅，咁啊剃得頭髮做手術，梗係個腦㗎啦，關咁咩問題咧？咁唔知暫時係未知咩事，咁會唔會嗰個金毛女其實係一部機入面咧？但佢唔係駕駛員，因為佢而家成日諗咧，係佢揸啊嘛。個男叔就係其實想男叔想捉佢，唔係想捉部機啊，佢想揾翻呢個女仔啊。係，所以呢個情意結令到呢套嘢好睇嘅。其實佢有少少做翻埋嗰個 Spus 嗰樣嘢， 嗰、 那 個即係、就是、有個意識嘅機體。 冇錯，好緊要啊！即係 有意識嘅機體嘅高達咧。 我唔係講呢樣嘢，即係話佢嗰幾個人咧喺個兒時係有個感情。佢個感情唔係淨係喺呢一刻想贏啊，想勁啊咁樣嘅，咁當然嗰、那個神婆係啦，即係嗰個神棍佢係啊， 即係佢想即做真正嘅奇蹟小孩嘛。咁但係呢個男主角好明顯唔係，其實佢就係想追翻呢個金毛女仔翻嚟，揾翻佢。咁你呢個情懷係以往嘅高達咧，唔會有咁樣嘅嘢嘅。即係暫時都冇見到講佢哋咁深嘅一啲即係兒時一啲朋友啊呢啲咁佢唔係咁樣去表達囉，佢講下就有，但係佢唔係呢個咁深嘅。佢由佢細細個三個嘅關係一路講到佢大個呢，呢、這個好似高大故事入面好似未試過係咪？ 你霎時之間問你就好似即係通常都係大個咗㗎啦，佢哋 係啦，大個咗，佢講下佢細個即就咁就算嘅，但佢就冇乜點由佢細個講嘅。咁佢呢個追逐呢樣嘢亦都係同佢細個呢樣嘢到依家嘛，係咯。咁我就覺得今次呢個就食得靚咯，即係個人物嗰個故事啊，食得靚，唔係啲機械人物嗰度啫，係啦。咁啊，暫時我就 OK 對個暫時呢廿幾分鐘，我覺得算係咁啦。因為之前你睇嗰啲無論 Unicorn 又好 ，Origin 都好啦，嗰啲所謂頭幾多分鐘係悶到你嘔啊！佢好似專登咧嗰度咧，就係唔俾啲咩嘢你睇，等你嗰個咁搞錯，你嗰個都唔精彩，我點會想睇落去啊，大佬？係。但呢度佢就做得好精彩啦，起碼呢頭廿幾分鐘真係。我係 有 想睇， 有劇力嘅，有劇力， 同埋佢絕對將嗰扎主角全部交代曬佢哋嘅登場，好成功、做得。係，我想睇落去就係、是、咁簡單啦。 係 ，OK。 咁啊，分分點？ 我就覺得嗱，你頭先講嗰啲，你講完之後，咦，我覺得係、又真係個劇情上面推進係吸引嘅，其實佢 係。人方面 係。我反而要覺得佢有時啲作畫咧就唔得死嘅。即 係 好明顯有一部分咧，就好似未完成咁，我哋咁係。 哦，人物嗰啲可能係啦。 戰鬥場面有時係。 戰鬥都唔得咩？我嘅戰鬥已經係落咗力 滑㗎喎。電視嘅戰鬥。 哦，唔係，唔係機動電視。O K。 嗰個迪樹喺度打緊，下邊有個車側行。 哦， 即係。即係未完成咁，我覺得。 即係佢想捉嗰個女人啊嘛，嗰個女人就係即係之前。即係佢中文譯做馬莎，即係唔係嗰個紅水星個馬莎個女人。 唔係嗰個， 馬莎八個嗰個馬莎啦。 嗰 個阿嬸啊。 好似好破例咁，我成日覺得係。 唔 match 嘅，同佢打緊嗰啲機械人嗰啲作 畫係。有時啲人物動態咧，我覺得係未做得好嘅，係有時。即係個動態。 係都係嘅，都係嘅。都係嘅。咁但係未主話好差，又未主 好 差。 未主 好 差，但係因為佢呢個係電影版啊嘛，應該 係。 咁我要求佢嘅質素係要高啲嘅。 即係我還很好嘅，還可以嘅，我自己就。 咁至於你 可能佢因為咧，佢本身嗰啲公仔個樣肉酸啊，所以我可能覺得 O K 啊。 我覺得嗰啲樣肉酸咧，其實係嗰幾個主要角色啲樣肉酸啫喎。反而嗰啲老嘢啊，軍人嗰啲 係係係啱啱啱， 住嗰啲樣咯。 系啦，跟住阿美利巴咧，即系之前嘅 嗰个女仲 柯多聊啊嘛，哇 系， 佢其实系美利巴啊嘛，佢又系翻美利巴咁样嘅喎， 系咪安然良和嗰啲样咯？ 系咯，佢又冇话将佢都改埋，我又冇，系啊， 佢又冇嘅喎。 咁呢个美利巴都落咗几耐嘅，都似翻嘅，系啊，似翻嘅。咁佢着翻照军服嘅呢度直情系。 系咯，咁嗰啲其實就係嗰個造型嚟，咁嗰啲冇問題嘅。 嗰啲冇問題，係佢只男上面其他軍我都冇問題。係 嗰幾個主要角色有問題啫嘛。 奇怪啲，係啊，冇錯。 咁至於你話嗰場高達 NT 去捕捉鳳凰嗰段咧，我其實有少少失望嘅，其實嗰段係。 係唔夠勁係嘛？ 好似成日都淨係得兩條光條喺度 飛。我佢有啲鹹蛋超人咧，紅光藍光喺度追逐嗰樣嘢啊！ 我覺得已經咁樣啊，同埋我覺得咁樣追逐戰就麻麻地好睇。 係 嚇，可能未到氣慾啦，又或者係今 未嘅第一次出場啫。 因為嗰只新智護號白色嗰只都係掛住，即係發爛鴨咁掛喺度都未出場。 係未用啦，就真係。 未用啊！咁可能啲精彩嗰啲咧喺後邊， 未 嗰啲又未出過。 以頭廿幾分鐘嚟講，佢算打得多㗎啦，已經。 都密集嘅。 係啦係啦，我覺得已經係多㗎啦，係啦。 即係咪地球打咗場太空？ 係啊，都係啊，但係咁止唔止啊？即係嗰班普通嗰隊揸啲 類似吉姆嗰對都打咗一陣噶嘛，即係追逐咗一陣，係啊。咁我覺得都 MS 都算出得算係多㗎啦。 你廿幾分鐘， 係啊， 都有三分一時間咁 都。我驚未起動啊！比平時以佢平時嘅劇情。 唔係，平時應該 是 最後幾分鐘，你就 係 見到 係 一個武男 嘅 飛出嚟咯， 係完咗。咩？最後幾個相機啫，你又想飛出嚟啊，大佬？係，最後咪講句嘢，即係類似阿寶出發啦，咁樣完咯。 咁佢呢部起碼只鳳凰都有出過場。 即係只高達著一著眼隻眼燈咁啊，完㗎啦。 咁，唉，算係咁。 呢度唔 寫， 呢度 就 打咗幾鑊啦，已經。 兩部主角機都打咗 一次啦。嗰部即係嗰部應該算係咩咧？嗰部應該係。喵根林嘅係咪個主角機嗰部 驗型係嘛？佢係 咪咧？即係佢得嗰個骨架嘅啫嘛，其實嗱， 佢話佢嗰個條友話咦咁瘦嘅， 係啦咁瘦嘅一部機，佢其實佢得嗰個骨架，咁其實佢全部裝備咧都係可以換裝嘅。 係。 咁我而家見到呢個係其中一個形態嚟。 呢個都係方便玩具啫。 但就係啦。咁佢呢一隻咧就照一隻輕量化咗嘅 GP03咁啦，你當係類似係啦。直情係類似係咁啦。 咁佢喺呢度即係動畫化咗之後，就好過個設定喎。我又覺得。 哦，好好多，我都覺得 OK 嘅。而家睇佢呢場打，我自己都 OK 啦。以初戰嚟講 OK 啦，係咯，係咯。 係啊，順眼嘅。 順眼嘅，係啦。即係鳳凰亦未至於話離譜嘅，係即係佢暫時都冇攻擊佢哋，佢走啫嘛。 係啊，即係未主動攻擊。 冇啊，佢都冇，好似佢都冇意傷佢哋咁嘅。 逃走不？ 佢要殺曬佢哋做乜嘢啊？ 咁 Unicorn 殺曬嗰陣，即係好似吉姆嗰陣，其實都係一槍一隻嘅啫嘛，其實。 係啊，係，咪一槍都唔使，佢用個力場佢哋碎咗。 啊！衝埋去佢哋就自 唔使佢哋扎武士咁樣，咁佢就揸埋一嚿鐵噶啦，可以將佢。 係 佢呢只仲勁啲噶嘛，佢啲藍光包住自己嘅，唔係 Unicorn 有嘅。 再強 啲嘅，係啊係啊，邊有三無機啊？咁啊，佢都講到而家 Unicorn 係有扭曲時間嘅能力啦。咁呢個都係嗰個神婆想攞到嘅嘢啫嘛。即係佢哋嚟講嘛，其實佢哋講啲對白講 Alpha 啲對白㗎，即係人類曾經意外得到神啊，佢講翻呢啲嘢㗎，係、oh. 啊，咁但係呢樣嘢喺高達世界講就其實有啲冇厘頭嘅 ，OK， 因為真實系嚟㗎嘛呢個， 係啊，但係我算啦，我撇開咗呢樣嘢，我當另一個溝通體還可嘅，係啦、啊。又都系咁嘅咋，系啊，其实你好难当佢系真系高达 嘅，即系高达嘅平行宇宙啦。你当你 即系起码 Unicorn 本身就唔系高达咯，我要当系啊。咁你其他机咪系咯，即系你嗰啲好似吉姆咁嗰啲啊，嗰啲你 O K 嘅系咯。咁嗰部主角嗰部高达我都话仲接受到嘅， 系咁系 Unicorn， 系 Unicorn， 因为佢今次 Unicorn 变咗做敌机啊嘛，咁敌机系怪物啲咧，反而系 O K 嘅。唔係主角機係神啊嘛，係佢要捕捉嗰部嘢係神啊嘛，咁我又覺得都還可以，好過主角機係神，即係你高達打仕途咧，就好過個高達變埋 Alpha 機啊， 嗯， 即係都怪㗎啦，後屘突然變咗咁樣咁，但係都好過係個主角機都變埋咁啊嘛，個主角機係間高達咧，我又覺得呢一件事係佢聰明咗㗎喎。 嗯、 即係佢係修正咗之前嘅嘢啊！我覺得其實係，可能佢 即 係 冇 識到 咧。冇神級嘅主角機咁啊！ 係啦，即係打東方不敗冇問題，主角係東方不敗就有問題啦。 就有問題啦。 係啦，主角係好好打，但係主角好好打得嚟都係一個劍客啫，令狐沖啫，係好高嘅劍客啫。嗰、那個奇怪嘅敵人咧，就係、是、嗰個奇怪神功嘅係敵人嚟嘅。咁我可以嘅喎。但東方不敗做主角咧就好奇怪啦，咁咧睇下東方不敗第嗰度三啊，你就知啦。 第三集 系啦，系啦，系啦，嗰個其實嚴格講係《笑傲江湖三》就東方不敗二，係啦，叫做咩話？叫做咩再咩風雲再起啊嘛？ 風雲再起啊！ 係啦，後屘G Gundam就用曬呢啲名啦，係 啦，機動武鬥傳 就係嗰啲。其實日本上呢兩套嘢嗰時係大受歡迎嘅，因為係啊。 系， 系啦，啲咩狮王争霸 啊，咩天剑刀啊，嗰啲 系啦，落晒啲资金林啲嘢度啦。咁你都睇到咧，今次佢系坐翻即系一个好啲嘅位咧。咁所以我觉得今次个处理系好啲嘅。 嗯嗯， 相对啊，只可以相对讲啊。 相对系。 系啦，咁我觉得满意个，即系总起码我想睇落去，做到呢个感觉。 香港應該會做喎，其實呢個劇場版 係嗱，所以復者咧，我未完全 backlist， 即係只可以話，唉，佢好多套嘢我都唔中意啫，未去到，即係仲可以睇下第一集先，如果得嗰啲咧，我覺得呢套咁咧，咁我又覺得可以睇喎。 嗯， 系啊，唔一定套套抄。 系。 咁但系通常佢一 pick up 人哋一个新，即系一个旧 I P， 佢第一次做咧，通常都濑嘢嘅。吓，大和号又系咁，咩下锣鼓都系咁嘅吓。咁啊，大班新观众受啊嘛，咁我唔理佢啊，我唔 系啦。 咁呢套反而佢调一调个味之后咧，由 Unicorn 通单翻嚟咧，我又觉得好过 Unicorn 咯，只可以咁讲啊，系啦。 系， 只可以用 Unicorn 再戰一戰嚟比咧，我呢套我就中意啲，系啊，可以睇下咁咯。 嗯， 咁啊，主角喺冇乜能力之下，強行着件即系嗰件壓力衣定唔知咩嘢去揸呢部機，因為佢哋初都話，哇，唔通個揸部高，但係嗰個都係強化人，咁佢 強化人 唔係啊，都係著一件強化衣啫。咁佢都作曬氣就嚟死，咁係咪有翻少少阿哥奧揸 GP03 嗰陣嘅嗰種咁嘅感覺咧？ 都有翻個， 即係其實是一個常人啊，去 強行去 追上，係啦，冇錯，等於要追上一個嘅新類型人咁呢樣嘢係都 OK 嘅，呢個都係高達即係雖然呢個唔係阿寶啦，但係即係即算係以往高達有啲好嘅元素啊。 即係外傳通常都有用呢種咁嘅元素嘅，即 係 好似 係啊係啊， 八鳥代都有咁樣嘅嘢嘅。 咁呢啲元素起碼有翻喺度嘅時候咧，咪似翻高達啲啊，同埋佢係常人呢樣嘢咧係好睇，係啊，常人挑戰人類極限呢樣嘢係好睇啊，係。咁當然係咪個主角其實後屘都會變勁，可能會嘅，即其實新類型人係會即係由普通人進化嘅啫嘛，你開發個能力，嗰初阿寶都冇新類型嚟㗎，即係佢都唔係一開始啊。咁個主角係咪後屘會都會變成有咁嘅能力？可能係嘅，咁但係咁咪好睇咯。咁冇 成長啊嘛，主角 係。係啊係啊，佢唔一定係一路都係普通人嚟㗎，係咯。咁所以唔知啊，我就總之我有興趣啦，呢一套係咯。咁就幾個唔同嘅價值觀嘅衝突啦，係啊，即係嗰個神婆就擺到明揸流灘就成日想得到能力，得到能力咁樣，係啦。佢其實細個係最唔相信呢樣嘢嘅人啊嘛。係。你睇到就係、是，咁呢係係幾有趣嘅，係。但係佢大個就最想得到呢個能力嘅人啊嘛。佢其實對嗰個能力，佢根本係恐懼嘅，細個係。佢當佢見到呢個鄧文斌變為呢個現象，佢唔肯去拖手，冇錯。佢就見到個男主角就拖嗰個金毛女咧，就繼續去呢樣嘢就。其實佢已經表達咗佢而家大個之後有即係嗰個基本嘅意思係點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下其實係做得很好嘅咯。 系， 咁我唔知呢下到底关阿福井事定边个事啦，咁成天文好多人嘅，系啦，咁整体总出咗效果咧，我系 buy 嗰个人物线嗰个嘢嘅，吓， 嗯， 就咁啦，咁另外嗰个到底系乜人啊？当然唔知啦，仲咪哼住歌出场嗰个真系唔知，到底嗰系金毛女啊，定一个唔关佢哋事即系嘅。其实即系而家先出场嘅一个人， 系一个敌国咁样，但系嗰个扭埋一住嗰个又有佢份嗰个， 系咪捐紧富郎嗰个咯？就 系，系啊，系啊。 就係、是、奇怪啦，咁我哋成日以為嗰三個就係嗰三個細路大個嘛，原來又唔係嗰回事嘅。 即係可能個金毛女好似你咁講，真係已經變咗成。 就係鳳凰本身。 咁喺 poster 裏面都有出現啦，其實係。 係啦，佢真係金噶嘛，咁 真係 化身咗做鳳凰咯，係咯、啊，可能其實係咁咯，咁都冇問題嘅，其實都冇問題嘅，即係佢都係貫徹緊新類型人係變成戰爭嘅工具啊，咁呢啲咁嘅。所以如果喺呢個意義上咧，佢反而係承繼到多啲高達嘅即係嘅嘢啊。 嗯， 係啊，即係唔係一味將高達神化，越講越誇咁，其實都冇乜意義噶、或者你強行將馬莎複製咁，即係佢唔止有故事複製嘛，佢連個劇本都係將馬莎對白複製啊嘛，大佬。咁你嗰下先交啊嘛。咁但係呢套我就覺得佢深化啲嘅，將高達呢一樣嘢。 嗯。 系啊系啊系啊，好啲嘅吓，咁啊再睇未知点样系啦。咁高达喺香港呢一套 NT 系会做戏院系嘛？ 系因为我睇 YouTube 嗰度咧，佢 ending 嗰度即系话香港咩即将上映嘅。 哦，即系冇咗个实质日期。 冇，佢就系打咗行字话香港即将上映。 佢系直情系即完整电影咁啊！即系你意思系两个钟。哦，即系唔系一直接 OVA 咁样。明白。咁所以啲嘢緊湊啲係正常嘅。 係啊，即係節奏可能會快啲嘅。 好，咁總之頭廿零分鐘我收貨，咁啊，簡單講。 好嘅，咁啊，睇下馬仔點講。 我啊覺得套嘢就睇緊嗰時唔似高達咯。 哦，係，即係又係嗰句咯，唔好當高達好好睇㗎啦，又係要咁啊。 唔係，直 後我覺得係你當真係、即係如果套咗佢唔係啲機動戰士呢， 係 你當真係捉神獸嗰啲咁嘅古仔得咯。 咁樣， 即係捉神獸 啊！呢個佢呢個鳳凰咯，真係 係個古仔係 O K 嘅，係咪？ 個古仔就有嗰個吸引力嘅，咁但係即係佢你嗰只鳳凰係生物都得㗎，唔係人都得㗎，呢度即係唔係機唔係人唔係人又唔係機動戰士啊？ 即係 佢而家都 怪物 咁嘅級數㗎啦，佢都已經去到。 係啊， 佢飛唔係用推進器㗎喎。 係啊，啲藍光唔知咩嚟㗎，解釋唔到，力搶咯。 係啊，跟住佢揮一揮手就柴人哋部機㗎喎。 其實佢已經練成呢個神功啦，即係而家佢係東方不敗嘅，佢依家個地位。 佢仲要未爆甲之前有呢個狀態，佢爆咗甲應該變咗神㗎啦，應該。 我超越埋時間㗎嘛，佢可以已經講到。 唔係佢講咗話要攞到呢個能力㗎嘛。係 啊，係啊， 係啊。佢話咁啊，係咯，我睇嗰陣時就覺得誇得滯啦，即係如果你我當係機動戰士睇嗰陣時，我就唔中意嘅。 嗯 ，OK。係 係係。 但會唔會好過 Unicorn 咧、啊、都？ 嚇、啊、咁，我要睇佢臨尾即 係因為主角機唔係神，唔係個主角機啊嘛。我哋之前有講過嘅，就即係馬仔唔喺度，即係主角機係正常機，打咗隻神嘅敵人咧，係好過咧主角機係神啊。 哦，咁一定係。 即係如果喺高達嚟講咧，意思啊，即係你個敵人好誇張咧，反而係即係可以接受到嘅。即係喺高達裏面，但係個高達好誇張咧，就未必咯，係咯。 咁咪即係好似阿馬仔講嗰啲屠龍故事咯，其實即係等於， 即係嗰個主角係人嚟嘅，係咁咁 OK 嘅。 即係有個故事去屠龍。 係啦，係啦，係咯，係啊，係啊，係。咁佢而家係似係咁啊，因為 Unicorn 就係佢主角嗰部係神啊嘛。係。咁咪唔同咯。咁而家佢呢個就即係接近翻啲即係嗰個即係可以接受嘅範圍咯，即係意思係咁係咯。嗱咁好啦，咁啊講下啦嚇，咁講下或者講下，咁其實講咩嘅啫？簡單講下。 啊，咁其實都係我廿幾分鐘都係講咗，即係其實佢嗰度有條村咁樣細個三個人咁，跟住其中有個金髮嗰個女仔好似即係有預言咁樣啲能力咁樣，令到佢睇到未來咁啊，知道會有殖民星墜落嗰啲咁嘅嘢咁，咁啊變咗即係傳開佢就出咗名咁啊。 嗯，即係花地馬預言啦，三個牧羊細佬啦 系， 跟住之后就跳咗咁啊，一路讲佢点啊，咁啊，佢其中一个四眼妹嘅，你话仔嚟噶嘛？开头 即我初真系以为仔嚟，大佬， 我都以为系， 我净以为系嗰个神婆咧，隔篱嗰个男助手，因为嗰个有戴眼镜噶嘛，我以为佢系嗰个啊，但你话乜嘢唔系喎？原来个神婆先系嗰个四眼嗰个，唔搞错 啊！咁啊，佢啊，俾咗咩罗商会嗰、那个 系。 羅商會去收養咗嘛，咁啊變咗有錢啦嚇。 咁羅商會係點啊？ 羅商會會去咗香港嘅，我覺得好奇怪。 係咯。 哦，唔係，因為羅商會其實意識高達提過係香港。 哦，係新香港嘅。 即係有講過嘅。 哦，咁樣。 其實係我嗰陣時澳幹嘅金主其中一 個 主要金主就係呢個。 明白，哇！我完全忘記咗呢樣嘢。 嗯， 係啦，咁啊佢又。咁、其實佢哋係即係屬於係羅商會嗰邊啦。咁佢本身就即係呢度講，由佢哋要走去即係守呢個神獸鳳凰啊嘛，因為三號機啊嘛。咁佢個古仔已經講到話，一二號機啊已經即係話解咗體啊，佢哋講到 即係拆散咗。 解咗體定係封印咗佢啊？ 解咗體，佢拆開咗嚟研究啊嘛。 拆曬件㗎啦！ 拆曬件。唔係呢啲好明顯係 Alpha 嚟嘅。即系 Alpha 其实佢系即系类似拆咗去攞嚟研究咁整噶嘛，即系开头有好多零号机嘅部件啊，好多嘢咁嘅，即系你唔知佢点样研究出嚟嘅，系啊，咁总之佢呢度其实都系有翻嗰啲影子，因为佢成个对白咪讲嘅话，佢哋曾经即系人类曾经得到过神啊嘛，即系讲翻呢啲嘢嘅 ，Alpha 咪讲过，即系佢哋讲嘅神，咁同埋佢话佢已经冇人再叫嗰只嘢做呢啲嘢做 Unicorn 啊，佢话佢叫佢做咩特嗰啲咩奇异点啊？咩啊？ 系 类似咩特异点嗰啲 咁啊？ 系 咯，奇点啊？ 系啊， 奇点啊嘛，系咯，咁样咯， 系啦，类似咁啦。跟住之后咪讲佢哋呢度有反票到咁啊，佢哋又要狩猎只凤凰啊嘛，做咗几场，即系做咗场追逐战。 系啊，系啊， 嗯， 咁啊临尾啊捉唔到之后，就最尾咪影另外佢哋利用大就，即系另外一边又大就嗰边啲残党啊，又系想捉凤凰咁啊，见到另外揸，应该揸原石嗰条友咁啊出场咁啊完啦。 哦，即系凤凰唔系喺佢哋大就嗰边嘅，到即系两边都唔系嘅。 我覺佢冇講響邊嘅，其實我有少點解話似屠龍嗰啲咁嘅古仔，因為其實鳳凰佢喺飛嚟飛去冇乜， 唔 係 一個佢唔使停嘅咩？做乜嘢嘅啫？點會周圍飛嘅？ 係啊，係啊，我就係唔知咯， 即火麒麟嗰啲咁嘅啫， 真 無端端通山口嘅， 咪神獸咯，咪喺個太空咪好似喺個林林地走去咁， 係要捉到火麒麟啊，即係等於 咁啊，有神奇力量啊，咁啊，好似係我啲古仔咯。 系，直情，直情系呢啲。 系啦， 咪但系其实佢后屘嗰度系个男主角有少少专登放佢走嘅， 咪直头系放佢走。 因为佢其实系想确认到底即系凤凰入边系咪嗰个金毛女啊？ 哦， 系啊。 咁佢 成日搵佢嘛？ 佢同佢哋成讲嘢嘛？其实所有人都听到噶，嗰刻唔系得佢哋两个听到。 系啊。 即係突然間都即係用腦波嚟通訊，所有人都聽佢問咩話咩有信唔信有天堂啊嘛？佢成日問呢個嘢噶，係咯 咩輪迴要變個雀仔啊嘛？ 係啦，咁佢呢度就即係好似確認咗鳳凰就係嗰個女咧，咁佢咪放走佢咯？即係其實係有少少咁噶嘛，所以翻嚟嗰個神婆咪一嘢冚 Q 個主角咯。 唔係梗係啦，咁佢本身啲嗰啲咩？Jester 啲成隊人本身喺我點等緊刺激佢，要俾佢用粒子炮射散咗佢，等佢放。 係啊係，佢專登嘅，佢專登射等佢哋散開噶嘛，係啊， 係啊， 好明顯嘅。咁其實佢只不過就想確認嘅啫，即係佢自己，佢根本可能佢就唔係想捉住佢，因為佢話強行捉住佢會整，即係可能會整親佢或者咁啊嘛，佢驚。 嗱，佢射即系阿神婆射，叫佢用粒子炮射佢，佢都唔射啦。 佢话佢冇可能会打得烂佢嘅，佢话唔怕嘅，佢话你用尽全力打佢，佢都唔会有事噶嘛。个神婆相信 系啊， 咁但系个男主角就镜住啊嘛。咁其实我觉得佢呢一个关系上呢个角力咧，我觉得几好睇咯。即系呢个系勾勒咗嗰个战争以外一个人嘅感情。 嗯 嗯，系。咁好過即係以往或者好似 Unicorn 一味打或者嗰啲咁，即係啲寫情都唔好睇嘅 Unicorn。 咁高大呢方面一向都係弱點嘅，但係我就我唔知佢後面嘅意義喺邊，因為 Unicorn 唔好睇就因為佢個意義有少少無謂啊嘛，我覺得。 係、啊。呢度係清楚啲啦，佢真係想搵翻條女咯，你當佢、 啊。但係就神怪啦，就係、是、我睇得咁樣子覺得。 嗯。即係 U.C. 入面點解會有咁神怪嘅嘢咯？ 呢個真係冇得講㗎啦！佢都話係即係一路推進去傳説巨神咁咯，係咯。咁會唔會最後揾到傳説巨神？我唔知啦，係啦，係咯。 唔係即係 Unicorn 嗰啲咁嘅，佢啲神力可以毀滅全宇宙㗎嘛？ 啊！ 即係係傳説巨神咁嚟㗎。 係咯，係啊，直情係啦咁啊我谂佢呢个 Unicorn 嘅即系呢一个嘢，佢唔会喺呢度完嘅，应该如果咁玩，即系佢见到呢样嘢， 系 兼得到。 因为佢之前公布嗰个时间线系佢呢度完咗之后就到海沙位啦。 系 即系海沙位完咗之后到 U C 二噶嘛，佢话。 嗯， 系嗰条时间线噶嘛， 咁咩？ 咁佢要 U C， 即系佢暂称嗰个作品要 U C。 都唔知咩嚟嘅 未講係咩咯？ 係咁，即係佢又想，即係又係無限咁永續落去啊！可能佢想 哦，唔係佢叫咩 Lex 100啊嘛，即係佢係 Over UC 100年後嘅故仔做個 project 啊嘛。咁但係 即係過去到 V 跟浸嗰陣時嘅咯，其實咁樣真係 佢未到，因為佢 F91 都未到，暫時個 project 係哇，好難想象，即係只 Unicorn 會進化到 F91 喎，大佬 唔係應該退化啊嘛？ 係咯，退化變翻 F91 喎，而家係。 好明顯係啦， 佢而家講佢呢啲咧係啲特別嘅機體咧，即係佢唔係講話普及科技嘢嘅。 哦， 即係你平時啲人咪繼續揸啲好似吉姆咁嘅嘢啫嘛，冇問題㗎。係，即係你存在住一部神機，咁得一部嘅，咁、你冇話解唔到嘅。即係你話佢普及科技提升到佢咁就講唔到啫。你話有一部咁嘅嘢，咁啊即係你有第一部有把神劍得一把嘅啫，即係咁啫嘛。 有把絕世好劍。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唔係成街就絕對好劍一常有得賣啊嘛，係咪先？咁佢唔使解㗎，咁永遠都可以有㗎啦，係咯。 即係即係其實呢啲咪即係發掘兵器啫。你正常科技之下，掘咗隻傳說巨神出嚟咁，冇話唔得噶嚇，都永遠都可以嘅，係啦。咁但呢個係咪高達咧？咁啊當然係，我覺得唔係啦。咁但係呢套即係總之我就覺得好 unicorn 啦，首先已經係咯。 唔係，同埋我覺得即係而家佢咧 unicorn 入邊將 U 體咧講到就變咗係即係點講，已經唔係人類，已經好似變咗第二樣嘢嘅呢啲。 即係神化得太犀利。 是啊，神化得太緊要啦。佢一超越時間唔，即係佢嗰個能力唔，即係可以整到唔係話個精神上超越時間喎。 嗯， 佢實質超越時間可以做到呢個係。 嗯， 係。 嚇、啊！真係做出嚟喎呢樣嘢，呢啲變咗神怪喎，真係本身。 講下。 唔係即係 unicorn， 我就真係唔好拜噶啦。但係佢呢一次就將嗰樣嘢好似。即係包翻靚啲咁咯， 嚇咁啊！另外機設方面點睇今次？雖然左抄啲右抄啲嘅，今次其實將啲 老機設， 啲機設咪將啲近時有嘅嘢全部塞曬落去 咯。咁 琴晚我哋之前都講過話，嗰隻 NT 就喺個動畫嘅表現就好過睇個設定嘅、那個感覺係啊， 都係 即係活動起上嚟係覺得好啲啲嘅佢嘅啊。 係。 咩巨士高達啦，我只叫吓， 系咯，点解系咯系咯，佢咁型啊？ 系啊，咁佢仲有其余之后嗰啲咩 B 装备啊嘛，同埋有只爆甲装备嗰只唔知。 其实即系骨架有大量嘅外挂啊嘛，其实佢系。 系佢装咩上去都得咯，你当其实。 系啦系啦，咁就无限出好多 product 咯。 即系其实佢即系 MG 入边里边嗰款嘢系嘛？ 即系 嗰条骨系啦，即系连。所以就連個核戰機都見埋咁啊，係嘛？ 咁樣， 唔係佢啲預告嗰度其實好似影到有架核戰機喺度飛嘅啫，可能有機會爛咗飛咗出嚟咁啫，係咪？ 佢真係內藏核戰機嘅 係。係啊， 彩佢條腰根本條腰就係核戰機嚟㗎嘛。 咁咪唔同咗撩根撳咯，其實佢又。 啊？ 咁咪唔同撩根撳咯，又變翻。 咁其實而家佢哋都亂唔嚟㗎啦，一陣有埋有翻支戰機都得，係咯，係咯。其實個路線是佢食咗少少分得煲嘅嘢嘅，我覺得係，即係第一就以人物嗰、那個，即係嗰個推動啦，呢樣嘢啦，即係講好多嗰個人，即係以佢嘅回憶啊，過去都好重嘅， 佢自己啲事啊嘛，反正 事嘅，係啊，咁同埋咧，你見到玩啲機都係嘅，你分得煲咧，其實佢裏邊係好奇怪嘅，即係佢又撈埋電視，又撈埋乜都撈埋嘅，即係你覺得即係咦？點解有呢部又唔會有另一部啦？係咪咁？佢但係佢有齊嘅，即係佢又可以有支戰機，係咯。咁你又話 booster 乜都有喎，即係出過嘅嘢係都可以全部有齊嘅，嚇。咁係唔知咩世界嚟嘅，即係總之佢任佢玩。 佢哋當平行世界咯， 係啦。即係好似你而家嗰個漫畫版嘅0083咁啦，其實佢都有支戰機㗎，無端端有支戰機可以套落去啊，變咗零一度， 唔同咗添，好多 係啊，即係好奇怪㗎嘛？你覺得嚇嗰啲即係嗰啲比較真實啲嗰啲，你以往就係冇支戰機㗎啦，即係其實支戰機喺電視版先存在嘅啫嘛，劇場版係變咗 booster 㗎嘛，即係唔能夠裝只高達落去㗎嘛。其實佢只不過係個核戰機孭咗個引擎啫，你當佢個概念係就同個高達就完全冇關係㗎嘛，喺劇場版入邊。 是 即是 G-Booster 跟高達是沒有關係的，不可以合體，不可以企的高達再跟斗雲不行的，會爛的，在劇場版沒有這件事的。但是呢他們現在就將電視版這堆東西又夾硬即是擠下來啊。是啊，那你都記得那個Thunderbolt他那些核戰機竟然呢，他不是在機在那個艦射出來的，他整個變了形的狀態，一塊東西這樣扔出來，然後空中變回做飛機這樣飛，即係呢個好奇異㗎，其實嚇。 係。跟住佢啲吉姆可以又同支戰機合體嘅。 係。 變咗就喺度打咯。 係啊，即係佢即係咁照計，如果淨係套落去佢都得嘅。咁你都係佢同高達個身都係，佢起碼個 body 應該係一樣嘅。咁你套多個高達都應該套得落去，係咯，套到嘅應該係咯。佢都未同你套埋落個雷射大炮度係嘛？其实我觉得应该都得㗎喎，佢只不过可能佢咪下面多咗两碌炮伸咗出嚟咋嘛。 即係佢係可能將啲把樹起啊，即係好似嗰度後面把劍咁啫嘛，咁喺下面收 得 落，裝得落，我都應該都勉強應該得嘅， 隻大把好似皮啲咁嘅， 你理論上係 多啲， 但你發覺個支線機好似係好 flexible 嘅，即係好似你中意多個打打落下面都好可能得嘅。 四条履带噶啦，咁样会变咗 K 型啊，变咗唔知咩怪物咁样嘛。咁即系佢要玩嘅话就会攞嚟玩咯。佢而家，所以你话佢机智如何咧？我觉得有啲捞杂啦，佢中意点就点啦，系咯。 唔系同 佢其实同麦当劳一样嘅啫。其实嚟嚟去攞翻嗰啲嘢，咪就砌个所谓新包啦，系咯。咁咪加少少煎只蛋或者整皮肉酱，咁又话系新包咁咯，系咯。 因为佢嗰只瑞士高大，佢嗰个咩 B 装备，其实系拎咗即根半个盾，跟住后边又装咗两个好似线控嘅飞长板咁嘅嘢啦。 即咩风味啊？风味高大 类似啊嘛。类似啊，咁佢嗰个爆甲嗰个又变红色，咁似啲壳有七彩颜色咁大啦，又 系啦，彩虹化身或者系或者系 P Man 啊， 系啊，跟住之后佢又有喺呢套出咗佢只男上高，即、就、系、是、大袖嗰边啊，整咗只白色嘅新召啊， 新召系啦， 系点 咧？咁呢只原石就摆咗喺里面噶咯，应该系， 应该系啦， 系啦。 即係而家佢反而調轉係後來故事用即係之前嘅機嘅，真係好奇啊！ 係咯， 係咯， 係啊！ 出場竟然係揸翻嗰架迪樹喎，佢哋仲三隻一齊喎、 啊。即係佢係飛天豬所謂啊！但係佢呢度係咪係宇宙用嘅變咗？ 哦，唔係呢個係喺地球嘅， 係咩？ 但係好似識飛咁。係 咯，點解識飛嘅？ 嚇！ 唔係佢嗰個直情應該 係 喺 宇宙。其實你睇翻二隻高達嗰陣時，佢哋啲機都可以咁樣飛法嘅。 佢係跳得高嘅嘛、 啊， 其實係話佢。 哦，咁真係 define 唔到啦，如果係咁真 係。佢可以同隻漢堡包嗰隻咁樣空中前鬥喎、啊，今次係。 嗯， 係。咁啊，應該打漢堡包嗰條友廢啊，真 係。唔使解釋啊，係佢中意啊。即係呢啲，如果你講呢啲係一貫咧，複製啲故事係不理會呢啲嘢嘅。 係。 最緊要打得好睇嘅佢都係俾你。 你下次見到隻坦克打到飛都得，咁樣唔好話唔得啊。 嗯。 再變形合體變三一咁都可以嘅，其實應該 係。咁其實我覺得佢因為本身咧，其實即係我都再覺得係佢啲模型廣告啊，因為佢好多人版嚇隻瑞士高達有咁多裝備咧，應該係打好多次嘅。 咁啊，梗係。 咁一定係。 其實呢廿一分鐘都算速得好多啊，啲戰鬥都算多嘅。 唔係，因為你一廿幾分鐘已經咁樣打法，即係你仲有後段做兩套裝備喎，佢套戲都係我粒零鐘。咁即係佢本身每 咪兩粒裝一套戲，佢係 差 唔多啦。 咁即係平均佢應該要大約半個鐘打一次嘅，要 都差唔多。 但佢廿幾分鐘都打咗兩粒嘅咯，都算好密集㗎啦。 即 係 十五分鐘一小打，半粒鐘一 小打。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因為應該我覺得佢同原石打到，佢應該係用個 B 裝備嘅。如果睇預告就 咩叫 B 裝備咧？即係發光， 唔係 B 裝備，即係嗰個積根盾，跟住同埋有兩個線控飛長炮咁嘅嘢咯。 有兩支飛長炮咁樣。 嗱，喺個背脊度嘅，其實佢 背脊嚟嘅嗰個 係。但 係你話佢唔係要嚟射喎，你係要直接都係插人嘅喎。 我見佢咁彈咧，應該可能有可以外插人喎，應該。 係，即咩有兩個燙山板咧後面啊？ 嚇，唔係，其實鳳凰嗰兩塊板都好係我哋直接插人嘅，而家都 係。即係唔係射佢插人嘅。 系，系要插人嘅嘛，因为 有凤凰嗰两块都好似咁 应该系啦，跟住之后同阿原石打完之后，应该临尾再有爆红甲嗰阵时，应该就同新智会再打啦，应该。 嗯，咁样 系啦，咁应该即系佢嗰个成套嘢讲一阵又打，讲一阵又打嘅，应该好急嘅会。咁呢个预告唔系，即系应该呢个广告嚟讲都算打多嘅，应该会。 系。 嗯。 多。 其實佢將 Unicorn 即咁多集 OVA 濃縮變咗做一套戲出曬所有玩具咯，要。 唔係咁，但係我覺得咁樣好啲咯， 嚇冇咁拖咯。 係啦，唔好嘥時間啦，係啦，即係你出曬你要出嘅嘢，咁啊快快脆講完個故事，咁如果你真係好睇嘅，咁我覺得 OK 嘅。係， 咪就算唔好睇都唔使拖咁長。 以往真係好拖啊。 以往真係拖得好緊要啊，大佬。即係你真係成集 OVA 就話最後高達先著光嘅啫，大佬死唔死嘅？嗱呢度好明顯唔係啦，或者真係好快嘅，好快打嘅，又要睇嘅。 但佢有少少跳嘅，其實即係佢話上太空轉頭已經到咗。 係啊，係噶，係噶。咁我就覺得以呢個速度嘅控制嚟講，好啲咯即係之前你睇 Unicorn 就好 Origin 啊，即係拖到你真係想瞓覺啊，大佬。 係，好似冇嘢講揀失時間 啊！係啊，篤下嗱嗱去做下賭性先咁啊！ 嚇，咁係啊，啲無謂 mission 好多， 無謂都喊啊！即係大佬啊，賴巴揸住架機行月球啊，大佬啊！ 係 悶鍋啊，真係走咗去啲咩劇情啊，大佬！系啊，咁啊唔好嘥時間，呢套真係冇嘅，係好似推進得好嘅，好快。咁啊，我都想睇埋後面係點，係啦。咁啊，遲啲香港會做，係。 嗯。 咁但係啲作畫，我就覺得佢啲機動戰士出嗰陣時畫得靚，但係啲人嗰陣時就比較核突 啲啦。嗰啲人本身個人設係唔係好靚嘅，因為係冇辦法。 呢個都有馬莎出場，但係上次要改個馬莎同呢個馬莎個樣都唔同曬嘅。 邊個馬莎咧？ 嚇！呢個係。即係嗰個女人馬莎，佢個咩財團？ 哦，你講嗰、那個 嗰、那個啊， 你講嗰個馬莎百貨嗰、那個係嘛？ 係啊。 哦，嗰、那個馬莎唔係我哋睇開嗰、那個，嗰個 唔係男人嗰個馬莎。 阿嬸大嬸，我唔使理佢嘅，係咯嗰個係咯。 係，咁但係人出嗰陣時，即係佢啲畫畫都好差嗰、那個啲人嗰陣時就，原本人似已經唔靚，仲要畫出嚟都好樣衰。 嗯，系，咁睇下啦，系啦，睇下啦，我觉得我好个 Unicorn 已经系叫做好噶啦， 即系大啲机，我而家冇兴趣买喎。 嗯，哦，你冇啫，大把人一路闹一路买啊。 哦，系佢话已经俾钱啦，一路闹都， 一拉后闹住俾钱，系咯，你冇办法嘅，系咯，强迫症嚟噶嘛呢啲。 我都几奇怪咧，点解佢个机设咧嗰部？佢 GP 型衫咁嘅樣，嗰嚿裝備咧，佢不論係個人嗰套戰鬥服啦，第一個係佢用嚟捕捉嗰、那個嗰只鳳凰嗰嚿嘢咧，都咁 Alpha 二號機嘅。你記唔記得 Alpha 二號機咧？咪有一集係落熔岩咧捉使徒嘅。 哦，係啊，係啊， 直情係嗰啲嘢嚟嘅。 唔係佢一開始 Unicorn 就抄 Alpha 噶啦，大把。大把 嘢 排嘢，慢慢睇。 用咁足嘅啲嘢。 咁你话嗰度只爪，我觉得似啊火龙、水龙嗰两只嘢多啲。 系，咁但系佢捉嗰、那个嗰只凤凰嗰阵时候，嗰、那个又 系。因为其实佢落去熔岩二号机捉嗰只嘢系用电池生噶嘛。 系。 咁咪类似系咁咯，呢度系噶，系抄噶，明显噶啦，呢、這个唔使怀疑，唔系似啊，直情系。唔係似啊，即其實都係阿陳十三嚟嘅啫，其實阿福井，即係講穿咗一樣嘅啫。日本陳十三咪福井，咁所以其實我不嬲唔太欣賞啊，即係佢自己寫自己嗰啲軍事小説，佢就 O K 嘅，但係即係佢一玩呢啲原有 I P 啲咧，我覺得佢玩得唔好，咁所以佢今次反而係。过得好咗啊！即系我就话， 有进步 啊！即比起上一次好咗啊！唔系咁，但系佢因为其实佢抄分得波嘛，又 系 即系总之佢揾咗第二啲嘢嚟塞咗落去啫吓。咁啊，佢揾咗个好嘢塞落去，咁咪好咗啲咯。我系咁啫，即系佢麦当劳冇嘢整落去，过隔篱嗌一包鱼，整一只鲍鱼挤落去啊嘛。咁啊，咁啊，个嗌一鲍鱼好食，咪提升咗佢冇包咯吓？会唔会系咁啊？ 都唔奇 啊！咁點啊？咁馬仔咁，你會補咧？仲或者新啲有冇人補仲？ 冇啦，呢套 我冇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哦 ，OK， 冇啊，冇嘢講啊。 冇啦， 分冇 嘢，普通。 好啦，琴我哋之前都講。 好嘅。 咁啊，馬仔感覺上面今次良好啊，覺得嗰度嗰個23分鐘。 23分鐘，我睇佢打啊良好啊，個古仔我其實我唔中意。 你唔中意個古仔？ 我哋反而中意個古仔。 我唔中意个，即系我唔中意将啲 U C 入边啲尿体变大，即系又可以预知未来啊，又整埋啲咁嘅嘢嗰啲，好似我唔系睇紧高达咯，即系 U C 嗰啲高达唔系咁喎。 即如果佢呢套唔係 U C 嘅，佢另外作一個。 即係當佢係咩機動武鬥傳或者 X 跟踪嗰啲，你就覺得冇乜所謂嘅，其實 係。係啊，就冇所謂。 掛咗 U C 個名，佢最衰係。 係啊，佢掛 U C 入面，即係正常 U C 入面有發生呢啲嘢，咁但係之後一路即係去到 F 九啊、Cross 通啊，佢最多都係講佢哋有嗰啲咩，即係預知能力或者咩，即係啲人嗰啲超能力嘅，佢未整到好似。即係變成神咁樣，即係啲現象就實體化咗出嚟，嗰個神跡變咗。 嗯， 嗯， 係，明白。 我覺得就我哋呢方面我唔係好中意嘅。咁如果你話神，即係佢即係佢啲廣告咁介紹嗰啲，即啲打鬥嗰啲就 O K 嘅套嘢，即係呢廿三分鐘又。 即係廿三分鐘作為廣告就 O K 嚇。 係。係啊。 嗯。即係你唔中意嗰三個主角嗰個人物關係。 嗯，我唔中意響 U C 入邊講啲，即係啲咩奇蹟小孩啊啲咁嘅咁嘅嘢。 哦， 係啊， 即係嗱嗱，真係做賭聖啊嘛，即係冇呢頭啊。 唔係講咁神啊，即係撩睇變咗。唔係正常撩睇 遇到大軍嘅嘛，加多個大軍俾佢就，即係入焚身以火啊嘛，搞個大輪嘅嘛。 唔係，即係個預知力近時撩睇都冇講啊，呢樣嘢佢本身係都係響。之前有啲感覺係即係唔好嘅感覺，或者有啲嘢令到有事發生，好似有啲即係第六感咁嘅。咁我而家就係、是、即係真係神婆嚟喎。係。直頭睇到畫面喎，佢呢啲。 嗯。 係啊，即係講到咁樣喎，去到。 但呢個都唔奇，睇到畫面都仲合理啲。你真係穿越時間，真係有啲。物理上啊，喺物理上有扭曲啊！ 哦，佢咪个媒介咪 Unicorn 咯，有呢只嘢咪可以做得到。 系啊，呢样嘢先至奇怪啊嘛。咁但系咁佢又话其实唔系啊，咁阿宝咪只喵根同埋烟斗，咁佢就系用个咁嚟做一理由啊嘛。 唔系，即系佢一次奇迹变成系普通啊嘛，你讲话而系。 即系自从有啊东方不败之后，成街都系东方不败啊。 系咯。 咁佢都未至於嘅，未至於成街嘅。係 anyway 啦，咁即係要接受唔到㗎啦。如果你真係一定要 turn 翻落去原本嘅故事線，咁呢好明顯佢係超越曬，咁即係過曬龍咁。咁佢獨立睇咯，只可以啊，唯有係就係咁。係係咯，你真係當一個外傳另一啲嘢咁睇咯，係咯。啊，咁呢度佢又冇講阿巴辣雞去咗邊度開咗 KFC 啊？ 就收埋咗啊！ 啊，即系但系佢又引出阿美利巴噶喎， 系咯， 我即系俾阿美利巴收埋咗嚟养啊， 啊，应该系 暗室培育噶嘛，匿埋喺度， 吓唔知啊咁样， 即系变咗男仆系嘛，平时 S M 嘅攞嚟啊嘛， 系有两个啊， 两个，哦，有个咁强啊， 吓， 即系嗰两只嘢，嗰两只俾你 S M 到散咗就系咁解啊。嗰兩隻 Unicorn 都俾佢拆咗啊！ 兩隻神獸啊，另外， 嗯，咁冇咗嗰隻神獸，真係廢柴嚟噶咯喎！阿巴辣雞， 嚇、啊，呢個係， 係嘛？ 嗯 嗯 ，OK， 好，咁唔知之後有冇提翻啦嚇？咁啊，但係同埋呢度到底，我想問下個時間線係上一次 Unicorn 幾耐之後嚟嘅咧，定係緊接嘅咧？ 开唔知一年后啊，定系咩啊？都系紧接来， 即系算系紧接噶啦，系嘛？ 哦，系啊， 嗯 ，O K， 即系所有美利巴都系咁上下嘅啫，即系唔会话即系大个咗啊，咁都冇嘅。 哦，未变型啊，仲系保持翻噶嘛？ 系，再过咗几年，佢变一次啊，汤尔光啊，原来 系越大越似啦，变咗 系细个似佢阿妈，大个变汤尔光，个女版汤尔光。系嘛？嗰次先出翻阿巴辣雞唔認佢啦。啊，你邊個咁？ 都係咁啊。咁呢套係咯，就係齋睇佢打就 OK 咯。我覺得。 嗯。咁我自己啊，覺得個故事線我都好睇嘅，即係個人物啊。 嗯。 嗯。 嗯。即係我就 OK 嘅。即係我覺得佢係。佢係唔係即係馬 cos 上面嘅馬 cos plus 咁啫嘛？即係佢將佢有三個人嘅情感咁，即係擺落佢個主題嗰度。 嗯 嗯， 咁但係佢又唔係嗰種三個關係，佢又唔係好似馬 cos 嗰只啊嘛？即係佢都係三個關係嘅，呢、這個好明顯係。 嗯。 但係佢三個關係比較奇怪嘅咯，係咯，即係佢唔係愛情咁樣嘅，你又覺得佢啊好奇怪？ 冇啊，佢好明顯感覺上阿神婆係要用阿男主角真係攞咗力量嘅嘛，其實佢最緊要係要 係啊，但係其實佢同時有自己恐懼力量嘅嘛，咁所以都其實係幾得意嘅。即係起碼佢用呢樣嘢作為主線咧，咁就好過以往一味係即係用軍備啊，咁啊軍事咁咯，係咯。即係我意思係咁啫，係啦。咁啊有興趣就睇落去啦嚇。咁我就有嘅，係啦，我係有嘅。咁啊睇下點啊，希望今次好睇啲啦嚇。 好。 好，冇嘢啦嚇，好。